Вот.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2月1号星期三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桂雅。没有最夸张，只有更夸张。什么事呢？是蓝营针对行政院长陈建仁借调就任阁揆的批评，可以说是越来越离谱。赵少康他到底是有完没完啊？他又批评说，陈建仁25年来被借调了6次，现在又借调成为阁揆，他说这个叫做国家的不幸，好，讲话讲得很重。那赵少康是说江宜桦借调当行政院长是国家的不幸吗？甚至是张茂他发现说有一个假账号，他在黑陈建仁，写的词是说陈建仁是米虫。可是呢，我们摊开陈建仁他在学术方面的贡献，他在台湾医学科学的辈分地位排什么？排的可是第一名。哦，中研院的副院长黄静馨他也跳出来替陈建仁来抱屈，他说如果去其他国家当一个特聘研究员，一个月可以多赚好几个49万。赵少康他黑陈建仁爱钱产生的一个回力标打到的是谁呢？除了有郝柏村，包括马英九、连战也都一一被挖出来，他们才是贪财的代表。而国民党在2024不只选总统还有立委的部分，在立委选战当中呢，现在提前有一股腥风血雨的味道。台北市议员徐巧芯他是向老将费鸿泰下战帖，那徐巧芯说呢，他不会是一个佛系的立委，他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哇，真的会怕死人，他是要当立法院的阴间使者吗？而至于这个国际情势的部分呢，都在关注台海的这一块。北约秘书长跟日本首相会谈，大篇幅在批评中国威胁到了台湾。法澳二加二的会谈也在聚焦挺台，反对中国的威吓。再加上捷克的准总统，他也不顾中国的施压，跟蔡总统通话的这个过程呢，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世界抗中的一个包围网，可以说是越来越大。但是国民党怎么跟人家摩盖港宽？好，我们今天开始讨论之前，先来介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民党立委赖瑞龙， 各位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好，左手边先来欢迎的是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各位好，大家晚安。 好，欢迎政治评论李正浩， 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的是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黄进平， 各位好，大家平安。 稍后还有资深媒体人钟年晃以及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会加入讨论。我们先看的是行政院长陈建仁上任加德里刚，第二天的时间呢，他马上就到立法院去拜会朝野党团。什么事情呢？主要是要恳托啦，这一些朝野立委们普发现金这个案子呢能够加速整个流程。不过国民党感觉上存心要拖，他们在讲说我们坚持主张还是要发10000块。我们先一起来看。 见到陈建仁，民进党立委大阵仗热情迎接。因为陈建仁接任阁揆后，首度拜会立法院朝野党团，手比爱心，笑得好开心。但陈建仁来立法院的重要任务，还是要让全民补发6000元尽快执行，而关键就卡在国民党。 我们既然来拜访国民党团，来者是客，我们不会为反对而反对。 虽然嘴上说来者是客，但国民党人主张要发10000元，坚决不让。 你要不要温暖一下？给全民温暖，说你来跟苏院长不一样，他6000、10000，你来了以后马上全民了。 不是每一个社会的阶层受到的影响都一样，所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经费大家一起来均分，这样反而不符合这个社会的公义。绝对不是空白授权，而是会提出一个很完整的预算案。 最后若朝野人无共识，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也推算，最快还是得等到4月的第二周才能发放。而其他在野党则是对新内阁磨刀霍霍， 先礼后兵，后面我们还是会强力的监督，希望我们可以在议场上面好好的过招一下。 新内阁走马上任，第一个挑战正是要让全民普发6000元尽数过关。陈建仁也展现诚意，积极沟通，就看在野党能否领情。 行政院长陈建仁呢，他去拜会了立法院的朝野党团，我们先看到是民进党团的这个气氛，然后大家的比爱心给他一个鼓励嘛，打气。然后呢，陈建仁也有讲说他是最能够执行蔡总统交代的这个四大任务，然后他也会全力以赴。到了国民党团这一边，国民党他们主要我们看费鸿泰委员，费鸿泰委员说 陈建仁如果愿意跟苏贞昌不一样，齁、哦、他是说啊，伊的公一杯六发六千嘛，齁、哦、你就发一万，你发一万，我们国民党团马上就签名。欸，发一万的话，那个预算的额度不赶快哦，那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觉得国民党看到行政院长齁、哦、陈建仁来，是不是要给他一个下马威？ 一定啊，齁，因为陈建仁当行政院长，那国民党当然不会给他好日子啊，齁、嗯、特别是昨天他上任之后，今天就到立法院的各党团来拜会，那当然民党当然是欢迎来，特别是在这个艰困的时刻齁、哦、他愿意来承担。过去他担任过副总统，也担任过内阁的阁员齁、哦、其实他是一个他的特质啦，温暖而且专业的形象，我想这大家都印象很深刻齁、哦、所以我想他是一个适切的人选，特别是在苏院长这个会做事的团队之后，我相信任何这个具有做事能力的人都留下来以后继续，我相信他是一个很适任的。但是国民党也一定不会给他好过啦齁、哦、所以今天特别国民党也特别提出来齁、哦、再次的去要求要发一万元的现金。那一万元现金的问题来自于说，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讲齁，在大家记不记得过年前的时候，立法院一直在加班一直在开会，大家希望能够赶在那个六千块能够赶在过年前能够发给大家，但是很多的各党团这些意见不合， 起码齁这个案子要先过了， 对， 但是其实过年前案子也没有 办法，法案要、立法院的程序这样齁，我们还是一个法治国家齁，基本上我们还经过法的通过，法的通过之后行政院才能够依这个法来编列预算，编预算的时候还要由行政院长还要来备询、还要来经过说明之后审查之后才回到院会处理。 但是委员我补充一下齁、哦、赖世宝他的完整的说法，他是说齁、哦、那你政府预估超增的是4500亿齁、哦、所以编每个人发6000块，因为不是还有其他我们包括我们怎么兼任的那个经济方案等等啦齁、哦、而且你不是还有一笔钱大概是700亿左右，你那个是地方政府的税收嘛，你不是要拨出去吗？然后、哦、他说啊最后呢，他说整个额度是4950亿齁、哦、那就是450亿加上原本保留的400亿这一些钱啊齁，以备不时之需那个部分，那就通通发出去，刚好就可以发一万块了。其实这个数字弄一弄其实有问题，我刚不是讲说地方政府你不是还等到还是说诶、欸、那不然这样我们来商量一下，台北市齁、哦、你那个超征要拨给你的钱你不要领，新北市也有你不要领，桃园是不是也有不要领，台中其实也有嘛，那这样子就皆大欢喜了是不是？ 所以说各县政府也都有被分配到了，那他现在也都在做规划他的运用。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全部的钱齁、哦、这一次因为整个经济好了之后的成果，那全民共享。但是共享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发现金是一种方式。所以我们这次也发了6000块的一个现金。但是其他很多方案，包括今天国民党提出来的四大的给陈建仁的一个要求，就是他还要包括照顾劳保啦，包括经济要处理等等、这里面就是原来我们讲过的三个方向在做，一个是发现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包括劳保包括健保，甚至因为国际的油价上涨之后台电所造成亏损，我们也适度去补、哦、让人民不要涨电价，同时间也不要造成整个这个经济上的波动或者是物价通膨的一个影响。那包括第三个是厚实我们未来的经济实力，所以我们在一些基础建设，我们在我们的一些经济的一些照顾，甚至弱势的一些照顾我们都在做。所以这三个面向，从发现金到我们过去以来的这些劳健保或者台电的亏损的贴补，或者是到未来的整个经济，好，如果经济能够更好，明年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税收。所以这个三个面向，我认为政府是全方面在做整理思考。但国民党其实有点是为了乱而乱了齁，反正他知道你一定不可能答应他，你给他一万他一定给你喊15000-20000，那又就是一直喊下去。 那、哦、他以为是现在是菜市场齁、哦。 对，就是对他来说反正执政做不好是你的事嘛齁。如果钱发不出来那也是你的事，那只要他负责喊高价嘛就好。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做法了齁、如果你这样子拖下去，一方面钱没办法发出来，另外一方面是也会造成整个国家整个一些失衡。所以我们认为其实现在今天陈建仁院长也讲过了、他也是要照顾到弱势，甚至经济的厚实都要做。我认为这个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一个做法。 哦、他是说钱要花在刀口上嘛。那我们当然必须要做通盘的考量。我觉得因为国民党是这样弄，所以呢其实民党的地方党团他们也有一些发动啦齁，那包括有一些在野党的这个议员们齁，比方像是苗博雅他在台北市当议员齁，他就说好啊来啊齁、哦、台北市八年超增了210亿每个人发8500好了好不好，那蒋万安的答案是什么？哦不行不行啦齁，我们因为呢我们市政也必须要推动嘛，还是必须要市政优先。那这个问题呢 新北市超增了75亿，然后问侯友宜说啊，那你要不要也普发嘛齁啊，大家都这个雨露均沾。他说不行不行，我们要做让民众有感的事情。来，伯文哥，包括什么齁，我觉得民党的操作是这样啊齁。你如果要这样子玩的话，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啦、啊。所以包括桃园啊齁，桃园就民党团就说那张善政市长那你也还钱于民嘛齁。他们整理了一下数字齁，会诊后大概是有67亿。这67亿发一发应该也是有3000块钱的红包啦齁，这样凑一凑。所以其实问题是你们都讲说哎，我们必须要通盘考量，可是对于民进党就不给他们空间，这不就是很奇怪吗？ 其实我替大家来揭开真相啦。国民党团的心态就是不想让你发啦，就这么简单。他其实大家如果印象还深的话，其实在农历年前本来这个立法院原先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好，我们可以加开临时会，然后赶快让这个法案通过、因为我们是法治国家，不是说这个政恩准然后立刻就可以发，不是，我们是法治国家，要立法程序完备。所以在农历年前本来想说，如果这个相关的这个特别条例可以先送审，送审完之后加快行政程序，希望可以加速发放。可是大家记不记得农历年前国民党就刻意用总预算的暗海公式弄得提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案子，就卡住你，让整个议事延宕，没有办法通过这个特别条例。然后农历年前本来希望加快这个发放程序，结果卡住。好，那我们现在农历年后我们希望加快程序，他现在本来大家讲好6000，现在又怎么样，又调高到1万。如果用这样漫天喊价的方式，我坦白讲，等到假设执政党说好不好，那我们就1万，他又说如果1万可以，那为什么不是15000呢？我觉得如果用这种菜市场喊价的方式，我认为民众没办法接受。大家看清楚真面目，农历年前本来就应该做的，拖到现在。那另外啊，大家知道这个相关的各种的预言警示，也就是说今年包括物价可能会继续的这个上涨，国际经济环境也不是太好，所以我们当然要准备一些余裕来应付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刚这个赖委员也讲啊，我们中油台电因为这样的一个水电如果涨的话会影响到整个物价，所以我们应该是用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这个多这个超增的这样的一个税收，用来补这样的一个台电跟中油的这样的一个亏损， 这样才可以抗通膨啊， 抗通膨嘛。可是你现在国民党反正我就是喊价，然后为反对而反对，然后好你整个都乱起，这样的一个心态，坦白讲，第一个他根本不想把这个人情做给执政党，因为他现在等于是跟人民在对坐。第二个他完全没有因应到今年整个抗通膨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是为反对而反对的这个政党非常不足取啊。 其实齁，你说为反对而反对齁，他们自己党里面意见也不一样齁。立院有一个想法是说我们要踩在那个10000块的部分。可是前立委现在是市议员的李彦秀，他说什么会发钱只是小徒弟，能够抗通膨才是真师傅。他们要不要自己先把意见搞清楚齁啊，也意见给他应该没赶快啦。他意思其实是类似是把钱应该要留下来做更好的运用嘛。来，正浩我要请教齁，因为我们这两天啊，我们感受到就是赵少康战斗蓝齁，他的那个战斗的指数。那你可以看到是这个赵少康他不只是在脸书上写了文章来批评啦齁，那甚至呢他也受访啊齁，当然要做高自己的一个声量齁，可能他对2024齁还有很多想法啦齁，他觉得说一定爱用筹算的红血啦齁，搞不好他还有这个机会一搏。那他说什么呢？你总是要有一个道理来齁。他说因为陈建仁他在学术界25年，可是呢竟然被借掉了6次，外界的时间累积长达12年、哦、任职学术界呢有将近一半的时间都在其他单位来做工作啊，怎么可以专心的做研究呢？中研院应该要勇敢的拒绝借掉陈建仁，不要让大家瞧不起，觉得中研院只是民进党的养老院、哦、然后他又说呢现在创下的是用借调方式来接任行政院长的一个首例，真的是国家的不幸啊。这个代志戒掉这件事情有这么严重吗？ 不是，我觉得戒掉这件事我们讲好久，我觉得我们在鬼打墙，对不对？ 我刚刚讲奇怪，但一个讲几刚能够。 我们刚刚讲超增好像是过年前重播，是不是？我们讲过很多次啊。 因为国民党一直在这个缠斗里面嘛。 对啊，国民党鬼打墙，变成我们要鬼打墙嘛，对不对？我坦白讲，我从过年前我就说我6000块，我认为1块钱都不开发，我跟大家意见都不一样。 我都觉得六千块不要发，你还发一万块，就是没道理嘛。你台北市超增210亿，台中市超增120亿。问蒋万安要不要发现金，蒋万安就说市政优先。 对啊。 问卢秀燕要不要发现金，卢秀燕说新年快乐。奇怪、欸，你们国民党可以讲新年快乐，那我陈建仁难道不可以讲说新年快乐吗？还讲元宵节快乐？就说你当家的人才知道柴米油盐嘛，你才需要说把钱留下来。超增是一件事，另外讲陈建仁这个恋战贪财，我跟你讲，陈建仁如果是贪财的话，我觉得他算是混得很差的，越混越差。台湾特聘研究员49万一个月，对不对？嗯，跑去当行政院长32万一个月，对不对？ 对。 哎、欸，还有减薪被讲贪财的，32万一个月，不如宇韶老师坐在这边坐一个月，对不对？一样，对不对？ 你好像高估我了。 一样有这样收入，越混越差。那陈建仁如果真的要贪财的话，已经算大家都算过来啊。同样的特聘研究员，就是陈建这个层级的，在香港可以领4倍薪水，在新加坡可以领3.5倍薪水，在中国那叫无上限，我特别不谈。如果你去美国的话，美国有做过统计，陈建这种等级的，2015年在加州大学有29名教授拿多少年薪$100万。哦，医学系领域哦，坦白讲，你念文组是少一点，算入错行，你都念医学院，确实比较高，$100万一年哦。那陈建仁算越混越差、欸、他如果真的要的话，可以去美国，他可以去日本，他可以去新加坡，可以去香港，选择在台湾服务，拿49万，当然49万很多啦，我要讲我这个苦民所苦。可问题是，你一路看他轨迹，你就知道他行走的方向不是哪里钱都哪里走嘛，嗯，对不对？我觉得这很现实。那你讲他贪财恋战，这没有意思，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戒掉事情我就讲了，不想再讲了嘛。江宜桦就是戒掉嘛，国民党时代的行政院院长就是戒掉嘛，是赵少康是因为嫉妒诶、欸。赵少康在这个主持的时候，整天都想有人戒掉他，不然你来戒掉一下，来我们这边当党主席，不然我戒掉你一下来这个当总统候选人，没人要戒掉他，嘿，一主持十几年，他是嫉妒陈建仁12年被戒掉7次还8次，啊，怎么办呢？人家就想戒掉他、啊，不然要怎么办？不然让国民党给我打勾勾，大家说好，我们把戒掉废掉。你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也不要戒掉人。 对啊， 不可能嘛！ 我跟你讲，蒋万安没有戒掉那一些学者的话，他的那个市府小内阁玩不下去。 对啊，大家打勾勾嘛。我们来看哦，所有执政县市跟行政院未来不要戒掉，可以啊，大家游戏规则相同，没有道理。你国民党可以戒掉，民进党不能戒掉。而且我支持戒掉制度，支持戒掉制度是让公部门的用人有弹性化。 对， 我站在一个大学者立场，我在学校当然比较安稳啊。我在学校5年、10年、20年，我可以养家活口，付房贷。我出来当行政院长或部长，甚或是局处长，哎，我怎么知道2、3年后可能被换下来？2、3年算久的，有时候半年就下来，对不对？那我干嘛去？干嘛淌这个浑水？所以戒掉这件事是让我们行政部门的用人能够更有弹性化。你国民党不要针对个人来针对制度。你如果觉得陈建仁戒掉是不对的话，把戒掉废掉。你有种提案，你有种提案的话，大家过，大家一起死。大家一起团灭，行政院团灭，你地方政府也团灭，未来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全部团灭，只能戒掉赵少康，我看你吓不吓死，对不对？你只有赵少康没有戒掉问题嘛。最后，我觉得陈建仁的人格特质，我觉得国民党要想清楚哦。国民党不要觉得说过去用这个强对抗的方式可以复制到陈建仁身上，因为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有点王宏威化，好，就是好像我什么事情我都要强对抗，硬是去骂他等等等等等等。可问题是陈建仁的人格特质哦。就不是一个会跟对方强对抗的人格特质。那所谓温柔坚定这形容词我不谈，可实际上就大家观察角度，如果今天国民党骂的是一个会还嘴的人，这两边基本盘都会一起上来，这是 OK 的。可陈建仁就是你也不能说逆来顺受，就是陈建仁个性是比较温，有点像是说一拳打到棉花上面。那你国民党一拳打到棉花上面的时候，其实中间选民会看出评价，就说你如果去检验，比如说好，行政院稳定物价没做好，哪里没做，大家可以有感觉。 对。 可是你如果去讲说什么，先扯到说，连他这个爸爸是姓大坡，是日本人，所以陈建仁是应该叫大坡建仁。 那就日治时代啊。 不是，那你国民党跟日本断交吗？嗯。还是你国民党取英文名字可以？朱立伦不叫 Eric。我叫 AD， 你叫什么？你叫什么 ？Andrew， 对啊，取英文名字可以，日本名字不行，是不是？叫 Peter， 不行，是不是？不就没有意思嘛？就是今天不是陈建仁这辈子 就没有用过大波见人在江湖上行走嘛，对不对？他的护照、他的身份证、他发表论文全部都是嘛，更遑论还去扯说他论文抄袭。论文抄袭讲过，论文没有抄袭，论文没有瑕疵，是论文投稿的时候审稿的单位认为有疑义，退回来改完之后，那个审稿单位叫做 Cancer 有刊登这篇论文，这个论文没有被撤销，有被刊登，请问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你国民党检验哦。我真的认为其实像卢秀燕、侯友宜讲完在这一次就表现很正常。嗯。哦，就说这个中央跟地方好好配合。那卢秀燕说新手上路请多包涵，甚至在新的行政院院会，国民党执政县市四个县长可能都会出席，就算没有出席也可能会派副市长出席。嗯。都换句话说就是你要先做满中央地方配合的态势，你先要先给予祝福，你要做什么事我先给你资源，给你支持。做不好再骂你，大家才会有感觉嘛。嗯，你根本还没有上路，你就去骂人家，结果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国民党，我必须承认，2024对国民党比较有利。可是你这样子搞下去，会把你原本有利的部分全部输掉。 讲到贪财齁，因为他一开始打齁赵少康打这个方向就已经整个完全乱掉了。为什么刚正浩不是讲说越混越回去嘛齁，你这个是江湖术语啊，不愧是名嘴啦，你看看共。来，林鹤鸣说什么齁，他是民进党的前秘书长，他说如果陈建仁以图利为优先的话，那干嘛我不就不继续领49万就好了，我为什么要领32万的院长的薪资还每天要被骂呢？那贪财的这一块啦齁，因为陈建仁他其实创下了一个第一个例子，他做了什么事情？我副总统的卸任礼遇我不领，对不对？这件事情惊不惊人，震不震撼？非常的震撼。马英九做不做得到？做不到。吴敦义做不做得到？做不到。那我们要来看的是，因为赵少康打这一点，回力镖就打到马英九的身上嘛。我们来看一件事情。08年的时候，当时呢是总统的政见辩论会。那马英九当时他一直在推他的633嘛。他就有被问到说，如果633跳票的话，他要怎么样？他要把总统薪水捐一半来做公益，后来跳票了，他有捐钱吗？我们一起来看。 简单来讲就是633。 而在四年任期内如果做不到，那有没有办法说做了一个负责任的责任的态度，就是将四年的薪水捐出一半到联合劝募来，然后落实去照顾经济弱势团体。 如果说我们做不到的话，要把薪水捐出来，你放心，捐款没有问题，你放心，捐款没有问题， 捐款没有问题。 我这几年来已经捐了6000多万了，我一向经常捐款，尤其是捐给联合劝募，这是我担任名誉理事长的。 你放心，捐款没有问题，我们把它 repeat， 因为很重要，要讲三次。可是问题是捐款没有问题，后来他竟然讲说啊，这个问题不是捐款能够解决的，所以有没有捐？其实是没有的齁。那宇韶老师我就要来请教了齁，我们来看陈建仁呢这边齁，有一个是赵少康唯一官方社团有一个叫 Molly Chan 的人，他就贴了一个文章，他说陈建仁终身月领49万，其实这个命题也是有问题的，一起去假逃咯，然后他领的钱是49万，他是一个辈分很高的学者，然后他讲陈建仁是台湾最大只的米虫，这样讲哦，这个问题点在哪边？那你们觉得说，的确是有一个感觉上有中介领，然后一直在操作这一块。 先接正浩刚才说的，他说卢秀燕呢跟蒋万安呢、比较正常，不对啦，因为呢他们不在国民党总统候选这一局嘛，不正常的人现在是谁？朱立伦跟赵少康嘛？为什么要抢总统大位的话语权？要往深蓝靠拢嘛？战斗蓝跟朱立伦互看不爽是大家众所皆知的事情嘛，所以说呢拿陈建仁来祭旗，来拿这个议题呢向深蓝、向红统、向童文成呢来讨牌、来取暖嘛。话说回来，卸任元首、副元首、总统、副总统要不要领礼遇啊，我个人尊重啊，简单来讲那是你的选择嘛。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讨论陈建仁不领省了2300万，而且呢他连呢那个副总统办公室都不开办哦，同时他也拒绝了美国药厂千万年薪的这个邀请，他说他也是愿意呢把 know how 把技术留在台湾去做研究嘛。你说这样的人虽然他不领，你说他爱财，我听不下去。为什么？这是一种对比嘛。好，马英九要领我尊重啦、 但马英九问题在哪里？你跳票在前，你要不要为大家道歉一下？ 请让神明来做决定。 上次现身慈惠宫，是否参选2024 郭考业在支撑。 你现在意见这么多，而且呢，网络的这些人做了一个调查，马英九九年以来，我刚才说过，这个呢，现任总统礼遇要领，总统呢，这个办公室呢，现任总统办公室你也要开办，每一年至少800到1000万，但你每天唱衰台湾，跟呢对岸附和，那这个东西呢，大家值得讨论，这叫做一来跟一往之间。昨天呢，温朗东八章帮大家整理陈建仁总统的学术成就，我还是在帮大家 review 一下，复习一下。这是啊最优秀的台湾科学家的排名，这里面对我来讲实在是呢匪夷所思哦。陈建仁副总统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343，他发表论文数目根本是天文数字。我也发表过论文啊，不过是呢5篇。跟陈建仁多少篇？因为我是凡夫俗子啊，他是721篇，被引用总数多少？97,114，这叫什么？这叫学霸。所以难怪呢，智商157的柯文哲遇到了陈建仁呢，基本上只能祝福嘛。因为，我说过这叫欺师灭祖。如果你连陈建仁都要赞的话，你遇到的是什么？学霸中的学霸，根本是学界一界的轰天雷。台湾很优秀。第二名跟第三名的你可以发现啊，也都非常优秀，虽然呢不及于陈建仁，第二名是侯明奇，第三名呢是杨盼慈，所以学术地位不言而喻，戒掉基本上是国家的公共财。难道国民党过去没戒掉？刚才郑浩讲非常多的未来的地方县市首府或是国民党将来执政，难道不用学界的人才吗？所以第一个你说他贪财我听不下去，第二个你说他是米虫，米虫这个我听得更生气，网红四杀猫直接揪出这个账号啊，这个账号啊就旧账号啊，5年前使用过啊，哇藏了5年，为什么5年之后卷土重来？贵啊说得好，背后呢居心叵测。这点是什么呢？要讲礼遇是不是？那这个叫连战啊，哇这张图表啊，这个密密麻麻，我也不想要去讲那面里面的内容。连战卸任副总统，从什么都不能领，一度啊他的卸任的礼遇金退休金共多少？有65万的啦，有 45.6 万的，有 46.3 万的，有30万的，又变为42万，为什么？ 那一度不能领，一度不能领，然后一领就是40几万、30几万哦。 因人设事嘛，连战家里有没有钱我们都很清楚了。我不会说他不该领啊，因为要不要领是你的权利，也是你的选择。但是当连战卸任副总统之中，那么多的制度变革基本上好像都是为他因人设事。请问那时候国民党有没有说过几句话？没有。我的结论很简单，一开始会告诉大家陈建仁国民党找到麻烦那是天经地义啦，就像赖慧文所说的啦，国民党不找陈建仁麻烦哦，那才有问题。这个是什么？你们少拿自己党内现在权力斗争哦，把这个效果外溢到，待会我们谈徐小昕啦，内容跟逻辑都一模一样嘛。简单来讲，你可以好好监督陈建仁，你也可以在人家新手上路之后呢，在政策上下功夫。为什么国民党现在不愿这么做？因为食髓知味，去年捡到甜头。但我大家预告好啦，如果今天呢你觉得苏贞昌仇恨值很高，因为直球对决，过去呢你认为呢这样的操作会炒作到效果，但是我跟各位说，跟国民党这些朋友这样子的报告，你可能踢到铁板。为什么？有一句成语叫做年里长征啊，倒不是像国民党笑里藏刀啦，你用这样的方式对待陈建仁，你只会呢让中间选民或让其他民进党支持者内聚力更强，让中间选民看不下去。国民党现阶段呢为什么不正常？因为呢总统候选人的热机要来了，有心者现在在做这些操作，有心者在做这样的盘算啦。 静平哥我请教齁，所以我们已经其实戒掉讲过很多次了啦齁，那戒掉这个事件呢，然后他们还在讲说啊一起相卡打相准啊齁，那怎么不辞掉这个中研院的特聘研究员才怎样比较有破釜沉舟决心等等啊齁，那我请教你怎么看？因为如果我们的理解中啊齁，戒掉是惯例。你如果说真的好，那国民党你们就去提一个案，我们从头到尾以后呢，我们就不再戒掉，我们就把人才库断在这样的一个局势里面齁，那教授啊学者我都不用，你们又敢这样做吗？ 借调的确是很多蓝绿政府都有的惯例，但是像陈建仁借调了这个六次倒是很罕见的。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蓝绿去炒这个借调的，包括到这个什么多少钱，49万35万然后多少钱，然后谁又放弃2300万谁又这个赚了1000万什么。我觉得炒到最后，刚刚这个宇韶老师有提到说中间选民他会在乎这个钱吗？他在乎的是一种相对剥夺感五个字。刚刚讲到连战很 OK。因为以前我在跑新闻当记的时候，连战经常被人家批评，被民进党拿来嘴的就是相对剥夺感，如同刚刚讲到他家的财富腰缠万贯的，你还差那个钱。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跑立法院的时候，晃哥和博文也都在，然后就是蓝绿就开始去修法了，然后就把这个以前现任总统副总统的礼遇条例啊，是一毛都不能动哦，是每年都一样维持这样子，一直终身领下去，一直到死为止。然后后来从阿扁上来之后，就开始每年就开始改调整，就开始吵得最凶的就是陈水扁在当总统的时候，那个时候，然后包括陈水扁跟吕玉秀莲的卸任之后的礼遇条例就开始大家吵哦，那时候李前总统还在哦。然后就讲哦，那每一年要开始多少多少多少，一直到四年五年六年八年之后若干年后，然后慢慢的消失，慢慢的减少，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由来。我相信几位 就后来是你当几年就几年的 卸，就是这样子，就是在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那时候在修的立法院，那时候在修 合理呀、 啊，修到后面就修就是整个、那时候，所以那时候连战也被拿出来在皮鞭打一下，再打，你看他现在理多少钱吗？他可以理吗？怎么诸如此类的，所以我才讲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炒这个多少钱，你有没有资格领？其实是当事人的权利。他有没有说要把新就像马英九？ 不是，炒的人是赵少康嘛，是战斗蓝嘛？ 是战斗蓝，还包括有些特定的媒体，他写出来不见得说啊，大家都是这样的一致的这个看法。我反而觉得说，那就看他到底能做什么，然后或者是他上路之后，或者做到什么样。像刚刚郑浩讲的没错。 那静平哥，我请教你啊，哈，你如果有摘掉，你可以领49万。 我没有这个本事，我领不到49万， 差不多了吧？ 领不到这个49万了。 不是啊，是說你我跟你讲，陈建仁已经因为义务摘雕，他也可以领4倍的49万。 你也不要去，你也不要去拿什么新加坡、香港、国外的这个例子。国外的例子本来薪资研究还包括新加坡的官员以这个他就是以高薪养廉，本来就比台湾还高啊，新加坡啊，还有整个香港，甚至日本、美国其他的本来就 因为有人想要招募他嘛，希望他来为他 那当然一定会比台湾的价码更高嘛，那你去看看人家新加坡和香港和那个美国、日本，他的工资薪水一般上班族钱哪一个不是比这个台湾还高？怎么可能比台湾还低？所以我说用这个去比较，你这个逻辑就失去它的这个意义了。但是你现在又要聚焦说，哦，如果是陈建仁他领多少钱？那我觉得他如果要避免争议，他就干脆把这个借调，让大家不要这个都闭嘴不要讲话，那就不要放弃借调嘛。我觉得最单纯，以他这么有本事和这样的一个学术国际的这个声誉地位，他也不怕说再过一年多，不管是不是这个民进党继续执政还是又换党执政，那陈建仁他就算卸任行政院长，他将来不管去中研院还是哪，他一定有地方嘛，一定有这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齁，我觉得大家不要这样模糊焦点，我就请问国民党很简单，请问陈建仁这样的做法有没有违法乱纪，有没有贪污，有没有违背什么学术伦理，或者是说啊，这个只有这个绿营的适用，蓝营的不适用？如果没有，你今天骂他的借调，你今天骂他这个中研院领49万，坦白讲简直是莫名其妙嘛。我给大家看一个资料齁，我觉得国民党莫扣嘴，任何政治人物尤其在台湾现在民意如流水啊，真的我们要战战兢兢啊。我给大家看一个资料了齁，这个是我们那时候这个败选之后啊，921民进党败选之后，当时民进党的这个支持度确实不高，当时民进党支持度 24.7， 国民党还赢民进党哦，当时是 25.1 哦。 神党杀神，佛党杀佛，老费党杀老费，哎，我觉得是这样，他其实跟老费喊话。 当时12月做出来的这个民意调查是这样，现在一月份做的这个调查，我提醒大家齁，情势又逆转了。为什么？大家看不下去嘛，国民党这种为反对而反对，人民没办法接受嘛。你看现在民进党我们的政党支持度，我们战战兢兢，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说啊提高一点点就因此自满，战战兢兢。民进党好不容易经过这一两个月慢慢的调整之后，我们上升到 26.1， 上升了 1.4 个百分点。国民党下降了 3.6 个百分点，本来 25.1 现在变 21.5， 所以我只是用这个来提醒国民党，你这样的一个为反对而反对的监督方式， 坦白讲，人民是没办法接受的。 那不见得跟这个现在最近有必然 关系。我再补充一下啦，因为过去以来，如果说国民党过去以来每一个戒掉的都有要求他辞掉，那现在没话说。你这样要求，谁有没话说？ 对， 国民党过去以来每一个戒掉，没有一个是有辞掉过的。你现在用这样的标准在要求陈建仁，难怪人民感觉你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刁难陈建仁嘛？哈，陈建仁他的学术专业，他各方面的成就，大家有一定的肯定。如果国民党126赢了之后，然后现在继续用这样泼粪的方式、泼脏水的方式，不断的在打陈建仁，我认为最后是适得其反了。因为不然，只要所有批评者回来讲清楚，过去国民党的时代有没有戒掉就要求立即辞职？没有。如果一个都没有的话，请你现在就停止讲这些话，因为你只是在故意为了反对而反对而已。 我也要补充一下，国民党有一位我自己的老师叫高永光啊，当被戒掉当考试委员，还有考试院副院长。长达十年，占政大的缺，他也不要去处理，也不去辞职，直到政大受不了，干脆把他解聘了。请问啊，这样的事情， 因为一次戒掉的年限是四年 而已哦， 他可以 double 再突出去哦， 他 double 对啊， 不仅是4年、8年、10年，政大为他修了许多戒掉的办法，最后忍无可忍的地方在哪里？哎啊，你现在辞掉考试院副院长，因为政党轮替嘛，那你到底要不要回来？你占的这个缺基本上也不做处理，那也没办法让政大来补人。请问这个状况，那国民党又该如何做解释呢？同样是学者，还是我的老师，政大以前社科院院长高永光啊。 因为有人在操作这个米虫，我觉得米虫是一个最大的不敬，因为他的贡献是非常多的嘛，齁。那我就联想到齁，因为陈建仁他的就是特聘研究员的月薪是49万，对不对？那大概什么样的人有栽雕你啊差不多这类受理，然后呢居然还有贴上这个米虫的标签齁。我就想说有一个人他可以领50万一个月哦，你知道是谁吗？ 谁？ 李中庭啊。哦，李中庭是高鸿安的男朋友，就哇，他才是真的厉害啊！因为他可以到立法院去工作，然后呢，他另外又在永龄基金会这边，他还可以领50万，他一年收入高达600万啊！一到队伍英雄班本，三边两怎样？然后结果竟然反而是陈建仁，他为台湾奉献，为这个科学研究这一块领域付出那么多，论文可以写721篇，然后被人家贴说是一个米虫的标签，这小不公理啊嘛，焕哥。 我想先请教一下王宏威，你这辈子有没有看过721篇论文？不要讲写，有没有看过？ 一定没有。 也就是说陈建仁写过的论文，发表过的论文，比我们大多数人这一辈子看过的都还要多，然后你说他是米虫。49万在台湾的公务员里面的确算是高薪，大概只有中研院的院长可能薪水比他高，大概是所有公职人员里面大概应该排名第二，甚至比我们总统薪水都还要高。我觉得其实今天国民党去打陈建仁这个事情，连朱立伦自己都跳下来打哦。嗯，今天不是赵少康支流的网红哦，是连党主席朱立伦都跳下来打哦。所以这代表国民党的态度。好，国民党要打戒掉这一题很简单，你们要求陈建仁辞掉中研院也可以，请国民党也盘点一下，你们现在所有戒掉的人，大家一起辞职。嗯，要拔卡多哀嘛，大家一起辞嘛，我一个陈建仁换你几百个人划算啊，对不对？因为陈建仁以他的年纪，说实在。他根本不用在乎这个薪水嘛。嗯。早在当时陈建仁2020辞副总统的时候，我就讲过有美国药厂用年薪1000万美金要请他去当总顾问嘛。 年薪1000万美金、哦。 就是1000万美金，不是台币、哦、你不要怀疑哦。欸贵啊，我们听起来觉得1000万美金很高，对不对？嗯。其实没多高欸。因为以美国的国际级的大药厂来讲，最高顾问1000万美金的年薪算普通而已啦，哦，不算是非常高薪。 哦、那 是 因为眼界不够广啊。 不是因为台湾普遍对于专业的薪水哦，我们普遍可能 我们有一个限制框框，可是其实美国他们可以拉到非常的高。 没错，对他的薪水是可以拉到，而且都还不算什么股票分红、配股那些东西。那陈建仁当时为什么拒绝？因为他不想去住在美国嘛，他觉得他这一生所学是台湾。栽培他，所以他留在台湾贡献。这种人被你们批评叫贪财，哎，甚至还前几天还有人传说他领双薪。请问中华民国哪个规定公务员可以领双薪的？你告诉我。我觉得这一波其实就是对陈建仁做一个人格谋杀嘛。这效法司法共产党在文革的时候，我们常听到所谓斗臭斗垮嘛。怎么样把一个人斗臭？先把人斗臭，你才能斗垮他嘛。那怎么斗垮他？斗臭他就是毁掉他的人设嘛。陈建仁过去给我们印象什么？很温柔，很宽厚，然后眼上永远带着微笑。而且请问我们陈建仁他不是今天是初入政坛小白兔，他在台湾政坛已经很久了。请问有谁曾经发现过或者说被媒体报道过陈建仁有任何奢华的行为？ 没有， 没有，嗯， 他的生活，我的了解，他生活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哦，并不是说他刻意要沽名钓誉，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嘛，有些人没有赚这么多钱，但是用一定要用名牌嘛，但是有些人他可能经济条件也不错，但他觉得说我够用就好，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陈建仁价值观就觉得他生活，我觉得他生活所需，他说我觉得够用就好了，也不需要奢华嘛，所以这样一个人被你们批评叫贪财，然后好像他的学术贡献好像都是骗来的，我觉得这种人格谋杀的做法，过去我们在共产党的手上看到，过去这种发动通常是由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认知作战，他们的农场先发动，而这两波完全不一样哦，是台湾自己在发动。 嗯，完全发动完之后，其实对岸他们能抄的在抄， 当然啊，因为对岸最喜欢这样子啊，这是你们台湾人自己讲的啊，那我们拿来抄刚好而已啊，所以这个是其实是台湾自己发动的，我觉得国民党可以的啦，到此为止啦。要这样打下去，因为你们现在不管是讲戒掉也好，或是这个所谓的卸任礼遇也好，回力标通通打到自己嘛。 嗯， 那我觉得何必这样子呢？你如果说真的要继续讨论下去，也可以。立法院今天开议了，请国民党立委提案，以后不准戒掉。 嗯， 这样以后我们从此之后不用再讨论这个问题。我求你们干嘛？ 对啊， 你就讨论，就以后不准戒掉。我跟你讲，如果不准戒掉，以后中华民国会找不到好的政务官。因为其实台湾很多优秀的人才是在民间，他们为什么不来当政务官？因为我们政务官薪水很少啊，然后还要财产申报啊，还要没事还要去立法院被人家罚站，去被人家骂的 修理呀、 啊。对啊，嗯、那谁真正好的人才，他干嘛去受这个气？我在民间企业，或者说我在研究单位，我也许可以发挥更好。我就做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就好：如果有一个人他放弃49万的薪水不领，他来领一个月不到30万，你说这个人会贪财吗？那个人叫陈建仁，他并不是说49万这个工作很辛苦，我跟你讲，特聘研究员的工作，他只要专心做一件事，做好他的研究工作或是指导学生。 嗯， 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做多少事情大家非常清楚，标准的钱少那事多，那离家远不远就不一定，但是至少钱少事多，还没事去立法院，然后每天要被批评，甚至还要被抹黑，那你觉得陈建仁为什么要放弃49万的薪水回来做行政院长，然后这个领一个月不到30万薪水，难道是为了贪财吗？当然不是，那是因为他的使命感，他觉得国家现在需要他，所以他选择去走一条比较辛苦的路嘛。那这种人，我觉得我们如果说呵护他都已经来不及了、 哦、 结果你们竟然都还没上任就已经被骂成这样子，我真的建议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啦、啊，要挑战陈建仁可以啦，马上就施政报告了嘛，对不对、 嗯嗯、 啊，总质询嘛， 对， 质询台上直球对决嘛，你不要以为陈建仁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你们以为他很好欺负吗？有没有看过太极拳？什么叫四两拨千斤？就直球对决，你们谁质疑他的学术成就，就跟他来讨论工位嘛，来讨论流行病学嘛，看谁能够在质询台上辩倒他，我说你很棒嘛。如果没有的话，请你们赶快闭嘴啊！ 黄哥，我接一句话。嗯，怎么说怎么做呢？国民党的意见啊，你说学者戒掉，就有人说学者爱钱啊，因为呢政务官的钱呢比郑教授，郑教授大概十来万、嗯、要来得多嘛。 你在讲江宜桦吗？ 啊，对对对。接下来呢，如果说现在又来个林信义，林信义当初是中华汽车总经理，总是薪水啊比政务官要高很多了吧。但是啊，国民党如果今天要找企业界的人，就说这种人爱权啊，他已经很有钱了、啊、所以我要举例子啊，啊，吃什么都痒啊，国民党什么都有意见啊，却忘记了过去自己也戒掉多少企业界多少学界人才啊。 好，来接着齁、哦、我们来看一个部分齁、哦、因为这个国民党齁、哦、立委的这个争霸战啊，感觉那个擂台已经登场了齁、哦。怎么一回事呢？当然有一些老将啊齁、哦、啊，的确是在立法院非常多届了，可是呢没有一定说谁怎么样。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齁、哦、备战这个初选的部分齁、哦、徐小新得一得跳出来啊齁，而且他讲的话实在是非常的党干嘛齁。徐小新讲说什么，他不是一个佛系的立委，他未来要当一个是看到神党他就杀神，看到佛党他还会杀佛的一个立委。我恐怖吗？神明都敢杀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一起来看。 年轻战力前进国会，给我力量为你冲锋的面子。 秀出竞选面纸，展现投入松心立委初选决心。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芯有备而来，宣布挑战同党新任立委费鸿泰。 我们都是好朋友，在4年前的时候，我是全力支持费鸿泰费委员。本来他说要交棒给我，那看起来可能这个承诺是 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但是我也不会太介意。 喊话党中央公平初选，更强调自己还是能赢民进党的那个人。而费鸿泰被问到相关议题时，跟旁边的立院同事咬耳朵，示意拒答，请总召曾明宗代打，但最后又亲上火线回应。 任何人发表任何的看法建议，我统统都尊重，要团结共好。共同努力， 我有信心自己能够赢，所以我希望呢，我能够通过初选拿到这张门票，那跟着国民党的候选人一起奋战到最后一刻。 相较徐小新高调冲声量，费鸿泰显得低调许多，但同一天国民党中生代宣布参选2024立委的还有他。 我觉得投入初选是一个很自然的决定， 游说会投入港湖立委党内初选，若代表国民党参选，将有可能对上民进党新任立委高嘉瑜。 除了唱歌以外，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辩论的机会跟政见阐述的机会。当然如果说要港湖要变成一场港湖歌喉战的话，我也准备好。 我们看看游淑慧她好像要决定， 最大的对手就是我自己，那任何人都有参选的权利，我们也都表达尊重。 蓝营新人来势汹汹，蓝绿新人者恐怕不能掉以轻心。 好，当然齁，有志要再更上一层楼齁，这是每一个人你都有的权利齁。不过呢，徐小新登场的方式齁，他讲话呛辣的那个程度齁，我真的很怕到齁，他说什么？他说他不是一个齁和稀泥不相怨甚至不讲武德齁，对民进党来讲，我就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恶女。好，然后后面有讲到说，他是一个年轻的集战力要进到国会齁，他绝对不会是一个佛系的立委，而是让大家看到一个神党，就杀神，佛党，我就杀佛的一个立法委员。当立委是要带刀带枪带剑带火箭炮吗？ 没有啦，因为现在挡在他前面是费鸿泰， 所以他 补一句老费党杀老费，他其实要补一句这件事情。实际话嘛，实际话，我进立法院是要表决，有什么好这个的？没有杀的空间啊，打架也轮不到徐小新啊。他现在要杀的当然是什么？先杀老费啊，所以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老费党杀老费。哎，我觉得是这样。他其实跟老费喊话。我觉得国民党是这样，国民党现在这个在此时此刻有一个旋风，就是说要这个换届潮哦，这尤其是2018年的议员梯啊，哦，2018年议员梯，比如徐小新哦，希望跟费鸿泰去对决嘛，对不对？那这个游淑慧哦，希望去争取内湖南港，然后呢，这个张思刚哦，这个士林北投，然后这个我们这个 徐宏庭 平镇，对，平镇，这要 你帮他宣布了吗？ 你帮我宣布？ 没有，可是我记得我有问过金平哥，要有更上一层楼机会要不要？他你就是说要啊， 对，要挑战余玉玲，哎，要挑战。 我4年前就参选过初选。 我基本上我觉得我对这个都是 OK 的，我坦白讲我都认为对，我都认为对，因为国民党的新陈代谢真的是太那个了。我觉得以费鸿泰的年纪，他当立法院院长都有点偏年纪偏大，好，跟黄瑞一直在这个选区，所以我对于这种新陈代谢，我无论如何我都支持，好，我先讲我的立场。可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国民党的一些朋友，我真的要去提醒哦，有些地方可能是选区的因素，比如说这个选区本来就蓝大于绿，哦，你要走极端路线，我觉得也 OK。可是我真的不认为在全台湾大多数的选区走极端路线是吃得开的。走一个王鸿薇对吴怡农路线，就大家都知道，王鸿薇等于是走这种所谓极端蓝路线，我觉得走到最极端也走最好的，就是说他走到就是真的是议题操作，把这个林智坚拉下来，然后在整个全国知名度也有，然后他是贯彻始终，无论任何时刻的发言都是走最鹰派的路线。可问题是他跟吴怡农选举的过程中没有选特别好，换句话说是吴怡农选的比我们预期都好，对吧？这大家共同感想，我们以为大概输13000、15000，我甚至赌盘还有开到18000的，就5000-6000。 有人会这样讲，会吐槽说啊，那其实是因为那个投票率不高，可是我们是用那个投票的就得票的小数据去看，然后就发现那个比例上，其实吴怡农选的 是 超乎想象。 投票率如果很低的话，那王鸿薇走极端路线，应该他的基本盘要出来投票。结果没有嘛，对不对？结果其实也没有，所以我觉得这状况是这样，就是说回过头来，我刚最一开始大命题，就是说，当然的，国民党如果有抓到一些民进党的失误或执政的不对，你去做鹰派的攻击，大家都可以支持，大家都可以去接受。可如果没有硬要鸡蛋里挑骨头，我坦白讲，我觉得意义不大哦，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情，国民党开始向我讲这些人去做所谓世代交替的时候，我很担心，到时候初选又被戳掉。这件事情，国民党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是有可能会发生啊。最后说大家协商啊。 对不对？然后是大家或者说我们弄个内参民调，大家坐下来看呢、啊。我很担心， 我帮徐小新当代言人。徐小新说：“我看起来是很好协调的人吗？” 对、 啊，你想太前面了、哦。 对、啊，上次朱立伦送他一只手机就 协调了、啊他就，对，就点点了。 所以这次可能要送汽车， 这次可能 立未来应该还是会有初选。 那所以我希望就是有初选。你不要再说什么党，其实坦白讲，我对于什么党员三呐、啊，然后全民调七，我坦白讲，我都不支持，就全民调下去。你真的就去做全民调，然后看一看这些人到底民意支持度是什么。如果初选有被没收的话，坦白讲，我会第一个帮大家，包含纪明哥抱不平，好、哦，一定要初选，我觉得一定要初选，初选才有办法确定国民党有没有可能去做政党轮替嘛。第三件事情，我觉得百花齐放对国民党是好的，可很有趣的是国民党一些老人家对于这件事是很排斥的。那这件事情很排斥的话，我觉得你们就不要再讲话，你们再讲话的话，其实我会让整个社会氛围继续认为国民党是个老化政党，我觉得这些都不好。 来静平哥齁，所以你有意思要挑战嘛齁，那你觉得现在 我一直都在准备， 一直都在准备哦。那你什么时候要宣布？还是我们趁着这个节目的时候，哦，你算保级 独家独家宣布？ 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所以其实也不用宣布啊。我一直都在准备，要不然我干嘛？ 你现在柯文哲上身了， 柯文哲也是这样讲 啊。中华民国已经独立，我黄继平已经宣布， 在地方耕耘多年，也段时日啊，都会想要有一些更想法、具体的想法，或是更上层楼。所以徐小新议员也好，还有张思刚或者是游淑慧一样。我觉得他们会有这样的做法是理所当然，但是每个人的路线跟风格不同啦，因为的确像小新比较属于呛辣的那个，会像也会把我自己吓到了，因为每个人走的那个风格都不一样。 你觉得他的出场的那个开场白有没有？ 他只是要形容有一种形容他的决心跟气势啦，但是在这种形容决心跟气势当中，可能他没有去想到说对方的感受，比如说费鸿泰委员，他不需要顾虑他了。他虽然跟他讲说，他也虽然跟大家讲说他跟费鸿泰委员交情也有关系，四年前帮他辅选，如何如何，但是通常到了彼此两人竞争的时候，台面下就是那种关系就是不是会像以前这样这么好了，老实说啦。所以如果用这样的一个语言方式去表述说啊，我遇神杀神，遇佛杀佛这样，然后其实针对某某人或者这样，他不见得是针对费鸿泰，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会觉得太直接，我自己就觉得这个是不适合我了。就像我四年前输给我这个党内的同志前辈，现任的这个吕玉玲，我输了他将近一成，哦，就是10%左右。 那起码初选没被没收。 对，初选就过了，就没有过，就甘拜下风，然后就去好好的辅选，就这样。我觉得这个想法和看法是我从民进党身上学到的，看到的，因为民进党就是这样，初选打得很凶，但是完了就是大选，就是这样，然后也不会说啊，哦，初选不行我就退党，我最不喜欢这样，我初选输了我退党，我用无党籍，我用什么什么党，我用民众党，我用什么民国党，我不喜欢这样。那你要么就从一而终，这样的一个选举，政党政治不就是如此吗？ 我觉得每个党当然他都会需要新陈代谢啦齁，但是晃哥是这样齁，现在看起来就是你要表达你要新陈代谢是 OK 的，可是开场白的内容听起来像是党内互斗、党内互打、党内互杀，这种气氛已经来了。 他在拼初选啦，徐小新在拼初选啦，就是王宏威化嘛，哦，其实不能讲王宏威化，应该讲王宏威徐小新化，哦，这一招是徐小新先开始的，哦，可是我觉得如果徐小新继续用这样的风格，最后即使他赢得初选，用这样的风格去大选，我不认为他会赢，因为单一选区的立委，你选票你要拿到 50% 多一票你才会赢。这样的风格我不觉得南松山跟信义区的选民是可以接受这样的风格的。所以我认为徐小清是一个聪明人，他现在先喊，好，先把调子拉得非常高，其实他的目的除了想要赢初选之外，他是在逼朱立伦非做初选不可。因为徐小清跟王宏威上一届有一个惨痛的经验，上一届原本他们两个也都想要参选立委跟费鸿泰，但后来是马英九出面协调啊，最后两个人就含泪退出啊，还是继续礼让费鸿泰啊。所以这一次他先把调子拉得很高，表示说我一定要参加初选，而且我是无法协调的，你逼得朱立伦非办初选不可。但是因为国民党到现在他连立委的提名办法都还没有确定，因为不见得每一届的立委提名办法都会一样。 对，哦， 那要不要办初选，或是哪些选区办初选，那初选用什么样的形式办初选，其实都还没有确定。但徐小清最近动作蛮多，听说他最近因为元宵节快到了嘛，哦，他也做了个人署名的灯笼，做蛮多的，到处在送给选民，所以表示他这次 花钱花得很早，然后也花得比较多，然后呢动作也大，但是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费鸿泰毕竟在这个选区也经营了超过差不多应该有，他是1994年当选台北市议员的，到现在差不多快30年了，还经营很久了齁。那所以呢他有一定的基层实力。那徐小新基层实力应该远不如费鸿泰，但是他空战是比较强。可是用这种方法继续选下去，我觉得倒霉的这个国民党家务事啦齁。但是我觉得他会反映出来一个现象，就是特别是台北市齁。台北市因为现在有好几个表态要选，游淑慧要选内湖南港，张世刚要选士林北投。那这些人为了赢初选，就跟我们前面讨论的一样，为什么很多人出来在骂陈建仁？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要拼声量的都是想选总统的。那同样的道理，这些想选立委的人，他接下来声量一定会很高，而且会无所不用其极，用各种夸张甚至低级的抹黑的手法去，那当然不会攻击国民党，绝对是攻击民进党。所以接下来到国民党初选可能是在五六月吧，在初选结束之前，我觉得民进党要做好准备，就是你随时会不知道子弹从哪里飞来，而且那个子弹来得莫名其妙，你可能都觉得无法想象啊，这里台积还没告我关黑，但是不重要，对徐小新之流的人来讲不重要，是不是真的不重要。你想想看，你记不记得选举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陈时中从某一家餐厅出来，那个造假的咸猪手， 对， 徐小新都可以把它演成肥皂剧，那如果连没有的事情他都可以演成这个样子，而且在网络上广为散布的话，你觉得接下来徐小新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争取他的声量？一定是把矛头锁定民进党。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特别是新主席跟新内阁都刚上任，所以我觉得陈建仁昨天在第一次院会其实他讲到一个重点，他特别点出来说，对于假讯息的 回应要快， 而且虽然过去也做了，但是应该要思考用更新的方法，就是我在选后一直讲的，用正确的方法，用最快的速度传达给最多的人。 让短影音立马爱想一下短影音。 对，没错，你不能再用那个什么漏漏等的文字啊，齁。那图卡也许在三年前是一个觉得还蛮展现的手法，但现在可能连图卡大家懒得看，因为选民的阅听习惯在改变。 我补充一下，刚秦焕哥讲那个上一届徐小新跟王宏慧，他其实有跟这个徐小新，因为刚选上议员，所以他没有去挑战立委，他不敢，因为才刚选上会有绕跑的这个争议。那这个王宏威当时后来有跟这个老费去这个争取党内初选，在73比党员投票是 30%， 民调 70%， 然后最后费鸿泰是用 59.9% 党内初选已打败了那个 40% 的王宏威。我还记得当时杜子君的弟弟杜子成还在网络上去酸他，说证明光是捧韩没有用，就是去酸王宏威，因为当时王宏威一在帮这个韩国瑜辅选，所以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焕哥刚刚讲没错，不任何一个政党里面的年轻人中壮代他想要上来，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啦。那我观察到一个重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徐小新还有游淑慧还有张思刚，那其实这两天还有一个讲话的，就是悄悄把户籍迁回大安区的罗志强，罗志强他要在大安区选，他要去瞄准那个林益华那个选区，当然林益华那个选区本来 有什麼，还有其他的议员不是也在磨刀吗？ 对，像包括钟佩君啊、李博毅啊这些什么什么都想啦，但是如果 徐宏庭啊等等， 对，徐宏庭他会到那个赖世宝、 文山 赖世宝，徐宏庭打算去赖世宝那个选区，所以撇开这些人不谈，我刚讲点了一个罗志强，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觉得跟赵少刚先生这样子挂在一起的那个状况了，就是战斗蓝他似乎在国民党内想要用我们就是变成党内的青壮派中生代作为一个攻占国会席次，成为党内的最大派系，这才是国民党内将来可以观察那种政治的这种氛围， 势力的消长， 一个势力的消长危机。所以你说朱立伦主席党中央这边有没有观察或怎么样，一定会有，都有听到一些状况跟风声，所以我觉得初选是不太可能被没收。 因为伯恩哥现在是新北市党部主委，我们讲的新北市党部主委，那你也没有选议员的连任嘛，所以你马习如果有机会你会挑战立委嘛，对吧，齁。啊，我给你清稿啦，因为刚刚焕哥点出来， 下人员进入货柜商店街，跟在后方的就是陪同稽查的人员。 他们除了可能党内齁啊，可以，我假设我今天我可以杀老费，我当然杀老费嘛，但是 更有声量的方式一定是打绿嘛， 是 对不 对？那你们这边你牛棚练投的投手也要准备啊。 我这样讲好了，其实我认为每个人都想往上爬，在政坛上大家有机会一定都会想往上爬，所以你说像建平刚这样的表述，我觉得我很能接受。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徐巧芯以前在操不一啥哈，我提醒大家哈，徐巧芯才刚当选就职议员，大概满一个月而已。他选上议员12月25号就职，到现在刚满一个月哦。我坦白讲，他当时选议员跟选民的契约是4年48个月，做不到一个月，他现在就想要绕跑去选立委，你们都较低调嘞，你还这么大声叫红声到。我请问大家，他的选举补助款才刚落袋而已，然后他现在马上跟这个选他当议员的这些选民说，嘿，我这个议员我不干了，我要去挑战老费，我要去选这个立委，你觉得说得过去吗？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他如果说他自己不好惹，徐小清说，哎，我很不好惹的哦，那你不好惹选民就好惹吗？你不好惹选民的钞票就好惹吗？所以我觉得不需要用这样的态度啦。我认为就是说，党内初选当然有一定的机制，那大家就做一个公平的君子之争。你有必要讲到哦，神什么神党杀神，佛党杀佛？你鬼会讲起来，你我当然不是没有，我就是你年轻人当然有你的冲劲，可是冲劲我觉得不是表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我恭喜我开始在。费鸿泰哦，当然我觉得这个世代交替该轮替，这国民党内的事务哦。就年纪而言啊，你做你老爸嘛，做为鬼啊，咱讲真正有必要用这种态度吗？更何况费鸿泰没有对他口出恶言哦。费鸿泰每天口出恶言的都是对民进党啊，坦白讲。他对党内可是没有对你这个后辈口出恶言，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更何况你才刚当选上议员而已，你现在要绕跑你自己，我说真的，你哪真正有 keep 着，我讲真正啊，我不是讲我怎么样啊，我当时想要选立委，我就立刻我议员我就不选，你们的这个才是气魄啊，我要下多大的决心，我议员不选我议员就不选，我就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你这样跟人家大声，我觉得也有道理，议员选的刚当选不就职满一个月而已，然后现在就说、哦、我是最强的啊，最强的你那时候为什么要选议员，最强你就职工立委就好了啊，所以我认为徐巧芯这样的一个做法齁，坦白讲我觉得就凸显齁他这个个人的那个政治性格，再加上我再次强调一下，我对费鸿泰印象非常差，我对费鸿泰非常的这个不能理解，因为我们是敌对政党，而且我觉得他很多这个监督执政党的这言论简直是荒腔走板，但是就党内的初选而言，我至今没有看过费鸿泰对徐巧芯口出恶言一句。 你是怎么样的表现啊齁，同志也会看在眼里。所以因为徐巧芯他今天已经讲出了那种大话齁，神党杀神，佛党杀佛，而且他讲说一定要全民调。所以呢秦慧珠一跳出来齁，秦慧珠讲说选举的办法齁，他是说我们之前有明文规定啦齁，然后可能这一区的规定是不是说要党员是 30%, 然后民调是 70%。那徐巧芯因为他齁就是那个就刚刚伯文哥讲的私人利益的部分齁，被整齁迄个保护齁，其实是凸显得蛮厉害的齁，所以我们要来回顾一下，在2018年的时候要选台北市议员选举，国民党齁徐巧芯跟王鸿薇是怎么样的党内互打，我们一起来看。 我要去找哪一个地方的党部的志工我都不知道。都没有人读，因为没有划责任区。可是我既然是挂国民党出来选的，你不能让我只是挂着党徽报准参选的一个无党籍，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吧？ 希望往内互打，所以我会隐忍，我会隐忍。民进党没有责任力啊，吴征也没有责任力，我们不是应该要共同去作战吗？怎么会最后是自己打自己人呢？ 我们没有分裂的本钱，如果我们在这场选举里面，我们让我们的支持者看到我们自己人打自己人，这真的是会心痛仇快。 那对于造成这么多的争议，或者是说可能议员的不满，我感到非常的抱歉，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有没有看到过去的时候受访的时候，几边哈徐小新行考，然后不要王宏威嘛被考被考了哈。那我请教雨霞老师，你看到之后，基本上哈党内的选举有的时候会就是擦枪走火会比较激烈一点，然后不过我们看到这两位女将啊哈，他们都是走一个高张力的一个风格啦，你怎么看？ 我没有要帮徐小新说话的意思，各位都了解，我常常批评他。但是呢，问题在哪里？在国民党这个政党的结构跟体制啊，从来就不给年轻人机会嘛。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啊，当年我38岁，我的老师呢带我去见国民党某位辈分非常高的大佬，接待两岸学者嘛。我认为我表现很好啊，从头到尾呢，基本上应对进退、喝酒、讲笑话，就是为了老师跟我讲留下来，我帮你争取个机会。结果呢，你知道那国民党大佬跟我说什么？雨韶今年几岁？38岁，没问题，再努力30年，你就会跟你老师一样。人生哪来下一个30年？我38岁，再加30岁，我就已经68岁了。我老师那一年也不过才62岁啊，所以这叫什么意思啊？老人政治嘛。另外一个个案是什么？我的学长，刚才大家讨论的张思刚，他也是东华所毕业，2000年他就想要出来选议员的啦，结果拖了多久？至少耽误了他20年，他才有办法当议员。所以对张思刚来讲，对不起，我要把我失去的20年给找回来。我是一个认真帮国民党啊去争取啊各种啊发言权或是呢市政意见的优质议员。所以说呢，我为什么不能出来选？所以徐小新到底非常简单嘛，这叫做国民党年轻人的逆反，国民党年轻人的报仇。报什么仇？很简单啊，体制对我们不公平啊。同样的初选，去年伯文哥啊跟我都常常去帮啊民进党很多年轻人补选。我可以发现啊，民进党啊虽然不论是市议员议员的初选或这一次啊这个立委的初选，大家基本上还是讲讲政策，讲讲理念吧，讲讲啊党的改革。虽然呢也会批评对手国民党，但是没有徐小新这种不可一世的啦。徐小新的做法是为了什么？所以我说他的心理状态，开玩笑，我有办法等30年吗？前面有个费鸿泰，然后呢王宏威呢终于呢这个呢落跑了。 请走了，请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是我最好的机会了啦。如果呢我不想要展现出来我说的能量，跟呢对民进党仇恨，或者是一举超越费鸿泰。费鸿泰过去的认知跟对大家对他的形象是什么？就是找民进党麻烦吧。或是说呢他也不谈政见嘛。 他动不动就要枪毙陈时中啊。 对，所以说呢唯一干掉费老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呢想办法超越费老，或者是呢想办法呢加倍奉还，让蓝营的支持者在初选之中才知道我是新一代的女战神啊。各位，这种初选方式或是这种初选策略，我来将来可以观察，国民党不会只有 可是我如果是费鸿泰啊，我就把那个有问题回去讲啊，回去讲啊， 很简单啊，国民党 就把这个拿来好，那我就宣传车一路开一路开不就好了。 国民党老人的报复方式很简单啊，对于牛鬼蛇神啊或是小朋友的造反啊，他们就密室协商嘛，就找这些人来呢干嘛呢？没收初选嘛。 我觉得你们立法院正在发生的是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就是说齁想卡打想准啊，林奕华不是已经讲我跟你说齁二月的时候你就到这个北市府来当副市长吗？可是呢现在说二月一号，本来以为二月一号就会就任哦，没有，二月一号今天已经就是这个日子了。他说我们还要再等一等，还要再等一等啊，到底等什么？原来他们还在算说那个我招委的票数我要算一算啊，那林奕华你就再留一下齁，招委确定投完之后温贵官料你再去啦，你再去这样子。 所以同样的思维啦齁，就国民党在126整个胜选之后，包括王宏威用比较鹰派的方式也能够胜选之后，其实整个策略上完全不在乎外界的观感。你有看过哪一个在副市长人选然后接还要等？等是在等什么？不是在等说其他，而是等说，我万一太早辞的话，我这个立委可能还会民党会来竞争提名，齁、 宁 可让我这个立委将来这一年没有人可以代表这个选区，我宁可这样做，我也绝不让其他政党有机会。然后接下来再算什么？再算说接下来招委齁、那个民党接下来包括民立法院齁、在2月底以后，接下来现在开议了，2月底可能会选招委。他打算想要再多抢一席的招委，也就是立委的，这时候还不能够辞掉，你之后一辞掉去担任副市长的话，你可能就少了一席拼立委的一个这个招委的机会。 什么好处他们都要 所有都算到这种地步，你都算成这样，人民没有看在心里吗？你所有都是算计，所有都在算怎么样是对你 最有利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是最不好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刚刚都讲到了戒掉，我们都还国民党的标准都还要求要辞职，结果你现在当选议员想要去跑去选立委，然后可以讲得这么大声，什么佛来杀佛，什么这个神来杀神。嗯，我再次强调了齁，如果你是议员这样的选举齁，但是立委是需要一个多席次的，是需要多数的，你用这样的方式绝对得到人民反扑。第二个是政治人物其实长远的是一个政治性的风格，哪有人家什么叫做你如果说魔来杀魔， 对 啊，杀鬼我还觉得听起来有点道理。嗯，是神是佛你还杀他，你政治问你的立场在哪里，你标准在哪里，显然你没有立场嘛，显然你没有标准，你没有是非嘛，你只有政党的意识，你只有意识形态等等。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的一步啦齁，你为了要争夺到声浪，为了要把费鸿泰踢掉，然后你用这么强烈的字眼，其实再次的去奠低了你自己的格调。那如果这一套模式国民党允许这样一直走下去的话，那国民党恐怕在未来的选举上面会被人民再次看破手脚。 焕哥，林益华的部分齁，请你做个补充。 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典型的吃相难看了齁。因为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说有确定说2月3号要去就职副市长齁。那刚刚我问私下问瑞荣委，他说招委好像还没有那么 快， 要2月底才会选嘛齁。那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啊你就去年12月25号去就职不就好了，你也凹不到选招委啊，因为他原本是想凹到选招委。 啊因为可能有一些批评声啊，哎原来我们讲话他们有在听齁。 压力太大了，压力太大。其实这件事情我跟你讲，这件事情真的不是说是绿营的选民看不下去，连蓝营的选民都觉得说，哎你会不会就吃干抹净到齁，就像我们那个肚子很饿的时候去吃一碗炒饭齁，吃到最后还要把碗拿起来舔一舔，连里面油都要把它舔干净都要刮干净欸。嗯。这真的应了陈根金讲的话，能混就混，能捞就捞欸，捞到最后一秒钟欸。我请问林益华啦，你多留这几天，请问你对立法院有多了什么贡献？也没有嘛，因为表决也不是差你一票嘛，对不对？然后呢台北市因为这样，所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副市长。最惨的是大安区的选民，未来一年是没有立法委员，就因为你多留了几天，不用改选。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国民党来讲真的伤了。就你去盘算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有一句话叫“人算不如天算”了。其实选民真的都在看，你们有必要算到这种程度吗？你这样子晚一个月就职好，让大安区少一个立委，也许国民党吃定大安区的选民啦，就提一个西瓜，国民党提一个西瓜他也是会当选啦，因为大安区从来没有民进党当选过立法委员嘛，这不从改成单一选区之后，也许国民党吃定了。但是我就觉得大安区的选民你们自己想清楚嘛，如果你们觉得说国民党对你们是一种形同绑架，有恃无恐，反正不管我做的再怎么巧诡，按照贵婚你们永远都支持我国民党，明年继续支持国民党候选人，那就继续支持嘛，我也没什么意见，这是选民的选择。民主政治哦，我们常常讲说政治人物要对选民负责，其实选民常常忘记一件事，选民也要对自己的选票负责啊，你选了谁就做什么事嘛。所以你看竹北选了郑朝芳可以多领6000嘛， 对啊， 对新竹县选了姚文科马上要有殡葬园区嘛，对要有火葬场嘛，就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大安区的选民明年在选举的时候拜托让我尊敬一次好不好。 好，来接着齁，我们来看一个部分齁，在外交上面齁，针对捷克总统的当选人帕维尔，他其实在30号跟小英总统有通电话，通了15分钟的电话，然后呢他又讲说期待有没有机会我们未来也可以碰个面啊，那谁 keep up 就是中国齁，中国的外交部就发了一个声明来骂捷克的总统当选人，说我们已经跟你讲很多次，叫你唔通，你个安呢？哈，我们跟你交涉那么多次，你执意要通话，严重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哈，他没有表达那个 keep up 的 key 婚。可是你看，捷克的总理哈就回话了，他说：“我们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要跟谁见面，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先一起来看。 捷克新总统帕维尔1月底风光当选之后，随即和我国总统蔡英文举行电话会议15分钟。如今传出中国方面企图阻止台捷对话未果，气得跳脚。 捷克当选总统帕维尔罔顾中方多次劝阻，执意踩踏中方红线。帕维尔在当选前曾公开表示应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如今却出尔反尔， 他的公信何在？ 外媒认为台捷两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而帕维尔刚刚当选就致电蔡英文，实属罕见。加上台海局势敏感，在大多数国家不希望刻意激怒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之下，帕维尔仍然选择做出会让中国暴气的举动，引发热烈讨论。 Providing more support for Ukraine and deepening relations with the EU and NATO. Pavel is a retired four-star army general who previously served as chairman of the NATO Military Committee. 其实捷克新总统帕维尔本身就是出了名的对中鹰派，除了是第一位公开承认和台湾总统通话的欧洲准总统，学者更指出捷克可能在总统大选后加入波罗的海三国行列，退出北京主导的中国和中东欧合作机制。 委员，我要请教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帕维尔他跟小英总统通上电话没有错，可是后续效应又来了啦哈。你看老共就是那个样子的哈，凡事都要听我的，别人的国家哈，他管海边管很宽啦哈，管到对面就是管到这个捷克去了，捷克就告诉你啊，我们就是一个主权国家，我要跟谁会面，跟谁通电话，我们自己可以做决定。后来我看到路透社也有报道哈，他说其实。捷克的总统当选人帕维尔跟小英总统通电话，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举动。那我请你进一步来看这个意涵是什么？ 非比寻常在外交上一方面讲的是过去没有这个例子，或者这一次的行动很大，或者你要期待接下来还有别的，非比寻常带就这三个哈。那帕维尔他本身，我觉得这个人值得人敬重。他在北约是担任，他是将军退，他是退将哦。这北退将哦，喝派茶就醉了。这个是北约的退将，然后这个退将呢，卸下来之后呢，担任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那这一次选上总统，三月份就要就职了哈。那他崇尚的是民主、自由跟经济要并重。虽然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对中国那边充满了机会，但中国也对民主充满了威胁。如果没有警觉的话，那个机会可能是陷阱啊！他的逻辑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回到刚才贵雅讲的啊，中国，我坦白讲哈，中国共产党的体质一定不好哈，一定高血压，什么事都来跳啊，随便都来跳，什么事都来跳。台湾哦，买弄个水煮蛋他也跳，台湾见个客人他也跳，台湾试射飞弹他也跳，嘿跳跳跳跳到不一样哈，改心退败了哈。但是我要讲的是，有一个基本逻辑，我们隔壁如果住了一个流氓，他用恐吓的，用武力，用暴力。威胁你说你不可以跟某某人交朋友，你如果顺了他的意，你等于在鼓励这个流氓变本加厉，以后这个方法一用再用，而且越来越抽惨。台湾跟国际任何国家的交流是我们的权利啊，我们没有伤害的任何人，不会因为小英跟帕维尔通了15分钟电话，中国那边的武汉肺炎变得更严重，没有啊，我们没有影响任何人。一个没有影响任何人，却只因为中国的无理取闹，包含麦卡锡要不要访问台湾，那都是我们家的事情。就他的无理取闹，如果我们有人在附和说，对啦，他闹那个，我们就不要得罪他，叫朋友不要来，不要打电话，烂刀都卖钢这兵，朋友都不来，都听他的。那下次军武要卖你，中国再派几个战斗机，我们要跟各国际社会接轨，他再派一个船舰来，难道我们都一直限缩到最后，你都没朋友了？没力量了，那真的就是绝路一条。所以帕维尔这一个电话聊的内容，其实他为什么先打给在基辅的泽伦斯基，再打给我们蔡英文总统，这两通电话代表什么意义？ 哎，那一般想吼，我们都会觉得是可能跟大的国家卡点位。 台湾是大国啊， 我们的国土是小啦吼，可是我们影响性很大。 对啊，我们要自信。我跟你讲，作为一个台湾的子民吼，我们台湾当然有很多问题，我们面对中国的打压也很多委屈。台湾在经贸、军事、在国际战略位置上，我们台湾是一个大国，我们不是一个小国，我们排在前面的。那帕维尔打这个电话代表什么意义？八个字：支持民主，对抗威权。捷克以前是东欧华沙集团的捷克斯拉夫，那个斯拉夫。捷克经过布拉格之春，当时的欧洲是俄共在统治他们。他电话打给泽伦斯基会得罪谁？普丁啊，得罪俄罗斯啊，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对他没有影响，多瑙河畔九国，捷克是其中一个地方啊，会有影响啊。打给台湾，中国萧林波嘛，我就禁止你这个，反正就随便找理由。上次连那个立陶宛齁，人家买钢琴，他给你 不准进口。 对， 那个 捷克啦，那个是捷克， 捷克是钢琴，那个立陶宛是那个酒，那个酒就不让他进口，就 牛肉也 你看到那个小心眼， 还有澳洲的龙虾、 无理取闹，还有葡萄什么的，就捷克知道会遭受这样的威胁。可是捷克的总理跟捷克的这个准总统讲的这句话是对的，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国家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关你差事啊？ 嗯， 我们做我们自己国家该认为该做的事情，没有你智慧的余地，因为你一旦顺着他这个意，将来在联合国要投什么票，他搞不好用别的经济制裁逼你捷克投他。 市中心护理人员把毯子铺好，再打开。 基本逻辑一定要弄懂，就是当你面对不合理的威胁的时候，你顺他的意，嘿，台语有一句话叫能舍堪低，撸来撸惨，因为他会食髓知味。所以台湾跟美国的互动，比方说好，这次讲麦卡锡要不要来访问台湾，那是台湾跟美国的事。 嗯， 麦卡锡觉得不方便不来，我们尊重客人，他要来我们也欢迎客人，不管谁来，台湾有权自由接待来自于世界各国的好朋友，各国的好朋友也可以选择他方便的时间自由的来访问台湾。不管怎么考量，绝对不能把中国的威胁列入考量的因素。 嗯， 一旦你顺了他威胁的这个逻辑，他就透过军事威胁建构新的外交秩序，这就是马英九那种绥靖说导致国家最大的危险。你损也已，他一定就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这一次的帕维尔以外，哈，刚刚发生的1月30号。澳洲跟法国的 2+2， 嗯， 澳洲国防部长、澳洲外交部长、法国国防部长、法国外交部长见面在谈，你知道谈什么？台湾啊，台海的和平稳定很重要啊， 嗯， 这样子的2+2就外交国防会议，日韩、美日、美韩、日本跟印度、美国跟印度、澳洲跟日本，我可以念不完啊。里面谈的三大主题，有一个一定是台湾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这一方面除了我们国家的安全是靠自己保护以外，其实也体现一个现象，台湾如果不安全，全世界都完蛋。 嗯， 台湾的安全是符合全球的利益，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而一天到晚提出啊，美国人不会来啦，哪一国人不会理你，一方面要出息一点，国家靠自己，但二方面国际氛围有一个基本常识，当台湾不管在供应链、在民主价值的前线、在第一岛链的战略地位，台湾的自由民主独立的存在是符合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的利益的时候，这是共同方向。你不去怀疑隔壁那个阿公啊，那个共产独裁跟你利益完全相反的国家，一天到晚在怀疑这个朋友那个朋友，这种人齁，不怪国家底不好啊，没有朋友啦齁。所以帕维尔我可以预见的是，他三月就任以后到今年年底之前，台捷之间，台湾跟捷克之间应该还会有其他的好消息。 嗯， 那捷克有重工业，有国防工业，是台湾比较弱的。 嗯， 可是捷克的半导体、通信、IT、民生工业，台湾是它相当 强的， 我们是它相当大的投资国。 对， 这多爱投资国啊，所以双方在经济利益上已经有非常好的互动，在理念价值上也有非常好的互动，加上这个准总统。一要被90第一通电话就打泽伦斯基，第二通打台湾蔡英文总统的时候，你可以期待未来双方齁啊，这关的鬼啊，哦，不要够下面个困难呢。所以我相信捷克跟台湾会是非常好的朋友。 好，捷克准总统这一通电话跟大家讲一个笑话齁，胡锡进讲的齁。胡锡进说什么呢？来，宇晓老师，胡锡进他在 Twitter 里面发文哦，他说捷克的总统当选人帕维尔显然是想要借着台湾问题来博眼球，享受一下出风头的感觉，这就是一些政客上演政治噱头的廉价方式，中国不会因此被激怒，而是我们会冷静的对他进行报复。然后大家说什么齁，说哎呀，你不是没有被激怒吗？那你怎么会好像一要报复不就生气了吗？齁，这是中国吉娃娃式的外交齁，干涉他国事务甚至语出威胁，这种事情还能被容忍多久？齁，还有人讲说帕维尔不过就是卡几通电话娘娘，你就这么没有安全感了吗？来，宇晓老师怎么看？ 很久没有聊到胡锡进了。讲到胡锡进呢，一定要讲晃哥啦。因为他是晃哥，是胡锡进台湾最好的民间友人，对，知己啊。欸，胡锡进千万不要这样说自己啊，什么意思呢？你刚才说帕维尔怎么样，才刚当选，结果呢打通电话给泽伦斯基， 为了要出风头， 为了还有呢这个跟蔡英文的视讯通话是为了 出风头，为了怕不甘寂寞没有人注意你。胡锡进，换哥了解你，因为你在说你自己，因为你离开了环球时报之后，我们新台湾教很少在讨论你嘛，对不对？在二十大前后呢，基本上你就应该养老退休的嘛。我知道呢，你心中还想惦记的环球时报官媒的那一种的风光的位置，想说呢也来蹭几句，看看呢将来呢习近平会不会呢再给你安排一个好的位置。所以我先说，不用用别人的方式来形容自己现在的困境。第二个是呢，一通电话有多重要？当然很重要。刚才丁委员所说，捷克的重工业，捷克重工最名的是斯达科兵工厂啊。除了它的军工复合体之外，当然大家最喜欢知道的是它的汽车嘛。 最近卖得不错。 对，卖得蛮好的。你迟早开欧洲车的嘛。我没有人的业配哦。但斯达科兵工厂早在上一个世纪的20年代基本上就非常有名的。它做的机关枪啊卖给国军。所以说呢，其实台湾跟捷克之间的民间交流、经贸交流或是文化交流正在呢发生中，不是现在。只是呢之前的总统对台湾不友善，根本可能觉得捷克对台湾很友好，因为韦德奇来访问过嘛。那之前总统曼哲基本上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好啊，但是呢捷克的民意不是如此嘛，否则为什么议长要来访问？现在府当选的总统是退将的背景跟北约的关系非常非常深厚，为什么选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示。因为呢乌克兰跟台湾的处境颇雷同，都有个恶邻居，而且呢面临威胁，只是乌克兰是现在战争进行式。第二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捷克呢会有一个象征性的做法，这是我个人预测啦。各位还记得有所谓17+1吧？现在变14+1嘛，你波罗的海三国全退出嘛。我大胆预言下一个退出哦，过去的所谓的欧洲中国经贸合作机制以前叫17+1，下一个要调的国家，退出的国家一定是捷克啦。所以说呢一定是捷克做了什么对的事情，一定是呢台湾的重要性呢经由台捷关系呢被发掘被升华之后呢惹得中国不高兴嘛。那为什么是胡锡进？因为我刚才讲过他的心理状态了嘛，他真的很希望呢晃哥天天在脸书上讨论他或是批评他，重拾呢跟中年晃的友谊啦。因为晃哥不理他之后呢就他就变成是一个落寞的老人了啦。 讲国际外交齁，因为最近比方像是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他是在日本跟日向来见面，讲什么？讲台海。然后刚刚委员也有提到齁，法澳二加二会议讲什么？也讲的是台海。那包括还有什么呢？这个 Davison 齁大家应该有印象齁，他是美国前印太司令的上将。那他也曾经有讲过就是跟台海相关他认为研判在2027年的这个论点齁，大家当时印象很深刻。那晃哥是这样的齁，伊没来啊，他就在这个礼拜他要来到台湾齁、那他除了呢行程齁、可能会见小英总统齁、他会拜会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会谈台海跟区域相关的情势。那、我的疑问就来啦，他关注亚太也不是一天两天嘛齁、关注台海不是一天两天啊，情形照几抓，特殊的意涵是什么？ 这是很特殊齁、也可以用非比寻常来形容。为什么？因为戴维森特别强调说他这次是用普通美国公民的身份来齁、我想我们的总统应该没吃饱就赢的，美国有3亿人口每一个公民来总统都见他不可能的事情齁、戴维森基本上他也是四星上将，那美国的美军的四星上将也没有所谓的退休这个问题，基本上他们的四星上将也跟我们台湾四星上将很类似，就是终身职。就你也许现在没有一个正式的职务，但是当国家有需要你的时候，你随时都必须回到军中服役。所以戴维森我不认为他是用100%的所谓的普通美国公民的角色来，而且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如此一个跟台湾休憩相关的一个职务，印太司令部的司令、所以呢我认为他这次来包含带着智库来，而且会见我们的国安会秘书长，然后会见我们的国防部长，显然应该有想要传达某一些讯息。那另外一个时间点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其实下礼拜要去北京访问。 对。 好、所以当然外交上的事务不会请戴维森传话， 但是呢，我认为戴维森这次来台湾应该是想多了解一些台湾最新的，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刚通过的这个兵役制度义务役恢复成一年，最新的兵役的改革的问题，还有一些我们的建军备战的状况，他也许可以提供一些经验。其实这一次的戴维森访问台湾，跟北约的秘书长斯托滕伯格在时隔五年之后再度到日本访问，包含刚刚定宇委员讲的法澳的二加二会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台湾现在变成国际新闻的 Google 的热门搜索字。嗯，哦，那其实呢，这拜中国所赐，哦，拜中国所赐，包含前一段讲到的捷克，捷克为什么这两三年突然跟台湾越走越近？ 对啊， 那是因为你们怎么对付当时的柯加洛议长？ 嗯，大家还记得恐吓开始有没有？ 对，你还记得那个恐吓信吗？那完全就是一个粗鲁，那不要讲说职业外交官，一个正常人都不应该这么粗鲁的去跟别人讲话。从那次之后，捷克跟台湾越走越近。就中国过去他在国际社会已经阿爸惯习了，以过去阿爸扣零五号，因为过去中国毕竟是一个市场很大的国家，大家都想赚中国的钱。但是这几年整个国际局势的批变，加上台湾在半导体供应链全球重组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现在台湾就在天平的两端，过去中国的天平是很重的，台湾是很轻的，但现在台湾慢慢拉过来咯。现在在天平，在很多国家在衡量天平两端的时候，他会把台湾看得重一点了，把中国看得轻一点了。所以立陶宛、捷克不管中国的威胁，你想想看，法国跟台湾向来除了继上市卖完拉法叶还有币案之后，法国跟台湾其实没什么太多的交流。但是呢，现在在跟澳洲的二加二会谈，46条联合声明，有其中有一条第24条专门在写台湾，专门在写台海。然后北约秘书长千里迢迢到韩国到日本，然后戴维森上将来到台湾，大家不觉得在未来的一年多，蔡英文总统剩下一年多的任期里面，我觉得台湾未来在国际间的能见度会越来越高，而且在国际间扮演的角色也会越来越重要。特别这次内阁改组一个亮点，蔡明燕去担任国安局长。嗯，蔡明燕是 驻欧代表 ，他有实务外交经验，他本身就是国际战略跟地缘政治专家，所以在未来的一年多，我呼应一下定义委员讲的，台湾跟欧洲的关系不止跟捷克，可能跟欧洲很多国家的关系会有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的进展。 嗯，来文君。 我们要聊这个 Philip Davidson 来台湾访问之前，你先要了解他代表的身份跟意义。嗯，第一个，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 PACOM 现在叫做印太司令部。嗯，他是美国第一个成立的司令部，也是兵力最大的司令部，占美国全军兵力 20%。 他下辖的范围多大呢？从美国的西岸，他的第七舰队啊，第三舰队都西岸一路到巴基斯坦。嗯，从北极到南极。哦，从北极到南极， 太平洋都归他管。 那个美国的西岸一路到巴基斯坦、印度洋、太平洋，这个都是所谓的印太司令部所管辖的范围。它下辖的不管是舰队、航母、潜舰、核子动力潜舰、核子武器、海军陆战队、滨海战斗团等等等等，是美国所有司令部里面战力最强大的。而这个司令部，它从以前叫太平洋司令部，叫 PACOM， 改名为印太司令部，是在2018年。第一任担任印太司令部的司令的名字叫做 Philip Davidson， 就是戴维森，他就是第一任印太司令部的司令，一直当到什么时候呢？2021年。所以我可以在那边讲啦，未来可见的未来，我相信来台湾的印太司令部的上将司令戴维森不会最后一个。嗯，还会有。但戴维森的特别是他刚离开那个位置，他掌握的军事情报，掌握的情资，以及美军跟美日安保条例、美韩共同防疫条例，以及美国菲律宾共同防疫条例，所有的军事的反应措施都在他都知道，所以他是一个离资讯情报最近刚卸任的司令，所以他的价值就很高。那他来到台湾呢，他来的当然就会谈区域安全嘛。嗯，他来也会谈到台湾跟日本之间应该建构什么样的合作，因甚至于大家如果回想去年有一个从来不发表谈话的，第一次迎合着拜登在2022年9月接受 CBS 访问60分钟访问的时候，主持人问他说，你 中国武力攻击台湾，你们会防卫台湾吗 ？Yes。你指的是派美国大兵男男女女踏上台湾的土地吗 ？Yes, we have commitment on that。他马上回答 Yes。他讲完这句话，第一个回应的是谁？第一个回应是韩国的指挥官。韩国的美军指挥官是肩负联合国盟军指挥官，美军韩国国防部队联合指挥官。然后呢，他针对这个回答说：“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应应。”所以 Davidson 他管的就是这个范围内的事情。所以如果在搭配之前刚没有多久来哈，他来还来我办公室坐，因为那时候他被伊朗的恐怖分子威胁他的家人，说我们不能揭露哈。这个美国之前的国安会副顾问啊，那他来伯明的哈 Pottinger。他来到我办公室，后来他到政大演讲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学生问他说啊，中国打台湾美国有没有什么计划，他用中文回答哦，他说我们有计划，而且很多套计划哦。所以 Davidson 来谈的是台湾的安全，以及台湾在第一岛链相关盟友之间他要来分享，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参考的讯息。另外一方面，台湾这几年提高我们自己防卫的力量，我们的训练改采美式的训练，我们的兵力结构调整方案越来越多，我们看到美国的相关的顾问团在台湾协助训练，那 Davidson 会不会来看他这些老部署？因为那个计划我知道很多开始是从他担任印太司令部担任司令的时候开始的，所以他来代表的是全球对台湾安全的重视，台美的合作，台湾跟美国相关盟友 QUAD 就有印度、日本、澳洲、美国相关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包含了加拿大、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等等。所以 Davidson 来是这个大的架构来到台湾，那我们国安相关单位当然要好好跟他讨论，那甚至于他是不是担任某些讯息的传递者，我不认为了，因为美国有现在台美之间的沟通管道非常的多，非常的正式。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台湾人看待就是台湾的安全极其重要，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台湾是一个具有实力的大国，而我们要靠自己，但国际朋友要来帮忙，何乐不为，我觉得我们乐见这些好朋友来。 但靖平哥齁，当然现在执政的是民进党是乐见，可是我看到国民党都是不乐见嘛，对不对？国民党他说啊，比方说像是麦卡锡呀齁，春天可能会访台啊，就说啊，马前总统说麦安内这则麻烦啊，好像这个可能会有类似像是佩洛西这种问题呀齁，不要把事情扩大等等的。那我请教了齁，因为其实感受到就是世界在抗中这个包围网越来越大，可是国民党跟世界潮流都是背道而驰诶。 国民党不可能跟世界潮流背道而驰啊，这个我也要强调。你看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包括他今年也会有一些访美的这个计划，还有美国跟这个朱立伦这些关系，然后他在这个派谁去中国大陆，就是没有看他自己跑去中国大陆。最近这两年以他现在当党主席的氛围，就可以知道说以国民党的、 他派人去，然后他自己没去，然后就没关系。 那个 mega 很重要，他自己去跟他派副主席夏立言，或者派谁，或者是谁自己再跑去的话，都有关联性。然后他自己去美国，那种整个那种氛围和分量又不一样。所以其实对于这么多的国际友人的支持，或者是国际间有一些比如说友台的一些力量，包括捷克的新当选总统帕维尔这些，或者是 Davidson 他们要来台湾，我觉得这对于这个台湾来讲能见度提高是好事。然后人家在讲啦，说如果说当大家都不提台湾的话，当大家都冷漠观之，然后完全无视于台湾的存在，或者是台湾受到了什么威胁或怎么样都不管的话，那的确这才是台湾的危机。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你看这么多人。所以有些人讲， 我觉得你的论点非常好，你可不可以再带回去国民党党中央，然后带回去国民党的那？ 我知道有人会讲说啊，这又扯到什么以美论或干嘛的什么，就是其实也不见得啦，因为我觉得台湾总是你打台湾牌。是要打到恰到其分，抓到恰如其分，恰那个一个时机的时候，人家喜欢打台湾牌，那还是我们有这个实力让人家愿意打。人家如果连 平哥适当的时候哈，把国民党拉回来， 对啊，你要为难他，因为国民党不是只有一个，国民党好像好几个， 对啊， 可以讲出完全相反的话，马英九讲的话跟朱立伦。就不长得不太一样，朱立伦跟夏立言的言行又不一样。 轿车开上人行道，停在上面挡住整 人出局，是不知道比赛的胜负。 事实上在帕维尔来之前的大概两个月内，我自己本人看到见 直接见到了，不管是德国国防委员会的主席、立陶宛安全委员会的主席，还有西班牙、英国，你要看待是整个北约其实方向在调整了，那个不只是军事安全的，连经济的重心都来调整。你再看到晶片联盟，你再看到美日台共创半导体的一个霸业，甚至把韩国三星排除在外面的时候，你要看到这个世界的架构已经离开两面讨好。中国民党里面有些要两面讨好，那有一些只讨好北京，可能面对选择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应该要有一些思考，要不要辩论一下一致的看法？否则哈，我跟晋平聊没什么好聊，因为我们想法差不多啊。可是你碰到另外一群人，你就发现好像碰到外太空人一样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不知道遇到几个国民党，有好几个。 啊，就是卖安内啦吼，安内明明就是直接派出 B， 结果你就偏偏要跟派出 B 两社会啊哈，那对付自己家里的人，这样就不好了哈。那讲到这个互相攻讦哈，这个是政党政治里面的常态。不过呢，攻击的内容总是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嘛哈。在批评陈建仁的这个战场上面呢，言之无理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战斗蓝的赵少康，一拿攻一百得一秒，不然攻一得一秒了哈。王宏威都还要排在后面呢。不过赵少康根本哈，他是在羞辱自己人。为什么这样讲哈？爱钱人人都嘛爱，但是呢，国民党看起来特别贪。怎么说？我们有讲了马英九他在2008年的时候政见发表会，你明明讲啦哈，如果633跳票的话，你愿不愿意捐出一半的薪水？他就说捐钱不是问题哈，政见跳票之后，你再去跟他讲啊，你急嘞，你要你端出来。他说这个不是捐钱能够解决的问题，你看看这饼婆已经真是犀牛皮啊。那赵少康呢，他明着哈他在批陈建仁，但暗地里我现在读懂了哈，我发现他其实是丢一个诱饵，他要斗争的对象会不会是马英九，还是郝柏村，或者是连战呢？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加油，我们再会。 路口处号。